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一，农历10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奋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李克强出席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第59届会议。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 栗战书主持召开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12月20号至24号在北京举行。 栗战书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议会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 韩正出席第3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浙江、江西等地宣讲。 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多国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将奥密克戎毒株全球风险评估为非常高。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11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3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中俄双方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为主线，推动全面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取得新的丰硕成果。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重要方向，双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能源贸易逆势增长，顺利推进重大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方式。双方能源合作的显著成绩，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发展潜力。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普京在贺信中表示，当前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俄中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跨境油气管道稳定运行，能源贸易稳步扩大，北极地区液化天然气开发及合作建设核电机组等一批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希望双方企业加强对接，探讨能源信息化、绿色能源等合作新方向，为俄中能源合作注入新的内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聚焦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广大官兵表示，要始终牢记统帅嘱托，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聚焦备战打仗，聚力转型升级，全面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加快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奋力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6号下午，习主席来到京西宾馆，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强调，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主席重要讲话与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既是新时代人才强军实践的凝练升华，也是建党百年军事人才工作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指导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立起了 锻造新型军事人才的新目标、新愿景、新格局。空军是高技术战略性军种，对人才的需求尤为现实急迫，我们一定要按照习主席布画的宏伟蓝图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推进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为加速建设一流空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人才强军纳入新时代强军战略布局，与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依法治军一体运筹，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我军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广大官兵一致认为，新时代我军人才工作的发展进步根本在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人才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总目标、总布局、总要求，是做好新时代军队人才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习主席对人才的特殊情怀和特别关切，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把人才建设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战略支援部队是习主席亲自缔造的，习主席多次视察部队，每次视察都亲切看望科技人员和部队官兵，对战略支援部队人才建设特别关心，寄予厚望。我们一定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全力以赴推进部队人才建设，坚决完成习主席和军委交给的各项任务。 习主席指出，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必须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人才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必须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面向世界军事前沿、面向国家安全重大需求、面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全方位培养用好人才，必须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必须贯彻人才强国战略。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向全军官兵发出了打好人才攻坚仗、主动仗的动员令。 我们要把习主席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思想贯穿于办学治校全领域全过程，坚持面向部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努力打造忠于使命、小于实战、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高素质人才方阵。 我们要按照统帅的嘱托啊，牢牢把住政治关口，确保啊培养和使用的人才啊政治上绝对过硬，确保啊枪杆子啊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的可靠的人手中。 战区作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我们要注重聚焦主战职能，搞好规划设计，注重用好联战体制，打造联合人才，与院校军种衔接合力，走开交流任职、交叉建学的培养路子。 习主席强调，全军要增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科学谋划，抓紧行动，全方位加强人才工作，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集聚各方面人才和智力资源，加速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军事人才方阵，为海军建设转型和备战打仗提供坚实支撑。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地位的标准，政治要求是对我军人才最根本的要求。火箭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必须着眼人才队伍政治上的特殊要求，立起政治标尺，筑牢战略导弹部队官兵忠诚核心、听党指挥的政治底色，确保习主席一声令下，部队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共同开创亚太经济合作新篇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9号以视频方式出席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第59届会议并致辞。李克强表示，亚非法协作为万隆会议的硕果，是唯一横跨亚非的国际法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努力。占世界人口总量3/4的亚非国家，是坚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的重要力量。李克强提出5点建议：一是坚持主权平等，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国际上的事情应该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二是推进互联互通，共同实现开放共赢，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三是筑牢疫情防线，共同强化卫生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疫苗分配体系，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生产和技术转移。四是加快绿色转型，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为遵循，发达国家要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实际均衡有序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五是秉持公平正义，共同加强国际法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良法促善治，在多边机构改革中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参与新兴领域的新机制、新规则建设。李克强宣布，中国将同亚非法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区域仲裁中心，为亚非国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争端解决服务。相信亚非法协将进一步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为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重要贡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视频致辞。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实施办法。一是明确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二是规定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基本流程。三是明确不适用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的情形。四是明确承诺金的使用和管理方式。五是明确监督制约机制，对于违背诚信原则的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实施相应的信用惩戒措施等。办法自2022年1月1号起施行。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委员长会议2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定，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12月20号至24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凡有组织犯罪法草案、湿地保护法草案、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噪声污染防治法草案、种子法修正草案、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工会法修正草案的议案等，审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黑土地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黄河保护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2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202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情况的报告，关于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公证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消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工作计划，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办法。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32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应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议会大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9号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议会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栗战书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共振，对各国的安全和发展形成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新形势下，如何开展积极的双多边合作，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本地区各国人民面临的共同课题，需要包括各国立法机构在内的广泛力量合力应对。栗战书表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都是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做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愿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立法机构开展灵活多样的合作，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本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11月29号，第三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以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和莫斯科两地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论坛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能源合作一直是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在两国元首的亲自关注和推动下，中俄能源合作保持积极发展的良好态势，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实现长期可持续高水平发展。韩正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快形成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合作格局，促进能源、贸易、投资、技术与服务合作协调发展；二是积极拓展能源合作新领域、新内涵，加强能源领域新技术试点和应用合作，深化能源标准对接和互认合作；三是进一步创造良好合作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引导和促进双方能源企业扩大投资。四是共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深化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智慧能源等领域合作，携手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诺瓦克、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出席开幕式。谢钦宣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诺瓦克作致辞。来自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和能源企业、金融机构、研究机构、行业协会的300多名代表参加论坛开幕式。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浙江、江西等地进行宣讲。中央宣讲团成员还深入基层一线，与高校师生、基层群众等交流互动。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杨小度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做宣讲报告。杨小度围绕深刻体悟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特别是两个确立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意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总结党史的重要论述，对全会精神做了深入宣讲和阐述。 决议着重从13个方面总结党的18大以来的辉煌成就，深入阐释一系列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着力引导全党进一步聚焦正在做的事，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梁延顺在浙江做宣讲报告。报告会上，梁延顺以丰富鲜活的史实和事例，对全会精神做了系统宣讲和深入解读。 我们有理由坚信，第三个历史决议展望的美好愿景一定能够实现。最充分的理由、最根本的依据就是两个确立：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拥护和捍卫两个确立。这也是我这次宣讲最想强调的内容。 梁延顺还来到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与浙江省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志愿者联盟的代表们座谈交流，就如何宣讲全会精神进行专门辅导。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傅华在江西做宣讲报告。他围绕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等方面，对全会精神深入阐述。 经过大风大浪，见证过历史荣光，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向前进，风雨无阻向前进，碧波斩浪向前进，胜利的到达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 傅华还前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和南昌大学，与基层群众交流互动，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突破3亿千瓦大关，较2016年底实现翻番，已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 截至目前，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30015000千瓦，占全国电源总装机比例约13%，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例约7.5%，较2020年底分别提升0.3和1.3个百分点。风电对全国电力供应的贡献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我国风电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也快速提升，已具备大兆瓦级风电整机、关键核心大部件自主研发制造能力，建立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风电产业体系。我国风电机组产量已占据全球2/3以上市场份额，全球最大风机制造国地位持续巩固加强。 赛时一天综合演练是奥运会筹办工作惯例。昨天，北京冬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举行了赛时一天综合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了2022年2月7号北京冬奥会在赛程比较密集的一天中，19个在赛时易发生的突发状况。首钢滑雪大跳台模拟了运动员受伤，多领域协同配合迅速处置。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冬奥村联动，模拟召开代表团团长例会会议等。共有9个竞赛场馆和场馆群、26个非竞赛场馆、属地运行保障指挥机构等50个单位，以桌面演练的形式完成了多个业务领域的协调配合。 抓住这次综合演练的评估效证，一方面检查我们的通用政策落地落实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强培训，帮助各个场馆团队进一步提高自主运行能力，能够以更好的状态达到冬奥会、冬残奥会运行就绪的状态。 为更好展现北京双奥之城魅力，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北京市正积极筹建2022北京新闻中心。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对象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将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闻采访等媒体服务，整体接待规模为2000人。目前非注册记者报名注册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8号0至24时，31个省、4个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 含两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1例，含两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1月28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87例。截至11月2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9,241,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由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同举办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报告会暨2021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在北京启动，将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主题日等开展普法宣传，推动宪法知识深入人心。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10月，我国与非洲贸易总值为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对非洲出口7825.4亿元，增长24.5%；自非洲进口5581.4亿元，增长31.7%。今天，中俄核能合作项目徐大铺核电3号机组首批俄工大件设备，经过90天13000海里的远洋运输，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港安全运抵我国辽宁葫芦岛港，将于近日运往徐大铺施工现场。现场建设安装工作逐步进入施工高峰期。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单位组织开展的第8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按照群众推荐、资格审核、宣传公示、公众代表和全国活动评委会投票等程序，共评出68名全国道德模范和254名提名奖获得者。颁奖仪式专题电视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到今天，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出现降雪降温天气，局地气温下降12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寒潮和暴雪预警。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东移，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6到8摄氏度的降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822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7.66万例。从28号到29号，荷兰、加拿大、丹麦、澳大利亚、葡萄牙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英国的感染病例增至9例，德国的感染病例增至3例。世界卫生组织28号在向成员国发布的技术简报中表示，鉴于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存在免疫逃逸潜力和传播性增加，它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很高，未来可能会出现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因此将奥密克戎毒株的全球风险评估为非常高。世卫组织呼吁各国应尽快提高疫苗接种率。多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凸显出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首席执行官塞斯伯克利说，实现疫苗平等是防止更多变异毒株出现的必要一步，否则全球疫情将迟迟不能结束。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8号表示，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应该给全世界敲响警钟，不能再允许新冠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继续存在。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哈桑·阿洪德27号首次公开发表讲话，他表示阿富汗愿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经济联系，塔利班不允许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他表示，目前塔利班正集中精力重建国家，向阿富汗施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根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发布的消息，秘鲁28号发生里氏7.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31公里。地震在秘鲁已造成12人受伤，数十座民房被毁，超过1000人受灾，多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受灾地区已启动应急措施。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